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陈忠和教练得意弟子大写意，杨浩，身穿3号球衣的主攻手杨浩，绰号浩子。杨浩在中国女排中是很抢眼的一个，虽然他身高只有1米83，但弹跳出色，棒头很重，动作灵活，手上变化也比较多，能打能吊。2001年，陈忠和组建新一届中国女排以后，杨浩于2001年10月入选国家队，不久就占据主力位置。因为身高限制等原因，浩子的进攻状态曾一度有起伏，但是信念鼓舞着他发愤图强，终于在2003年的世界杯赛场上，自信的笑容重新回到了杨浩的脸上。别看浩子在场上十分凶悍，扣球时气势咄咄逼人，其实生活中的他往往腼腆的可爱。杨浩每次和生人说话时，还没开口，脸上就会浮出羞涩的笑容。外形壮实的浩子充满着文艺细胞，他的声音细细的，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场上那个轰天炮手吗？有人曾拿杨浩比作郎平，说他是郎平第二，又一把铁榔头，还说他的大力扣球是晴空霹雳等等。杨浩对此很冷静，他说郎平是中国女排的一代精神领袖，我肯定比不上他，而且他的技术比我好，力量也比我大。如果说我们俩之间有相同点，那可能就是打主攻，而且都喜欢大力扣球吧。杨浩的母亲也曾经是一位排球运动员，他把一腔希望寄托在小杨浩身上。杨浩回忆说，我打排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母亲的影响。1992年，12岁的杨浩身高出众，像个大姑娘一样。有一天少体校教练到学校选苗子，把他看上了。小杨浩蹦蹦跳跳回家，急着向爸爸妈妈讲了这件事儿，没想到家里出现了不同意见。母亲十分支持，也很高兴，但爸爸没有什么表情，好像不太愿意让杨浩去打球，因为杨浩会读书，会弹钢琴。父亲更希望杨浩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不过一向注重民主的杨爸爸让杨浩自己拿主意。就这样，家里凭着大多数人的意见定下协议，杨浩得以成行，去了大连市少体校开始学习排球的 ABC。 曾经有记者问杨浩啊，如果你当初听了爸爸的话，也许今天就当不了世界冠军队员了吧。杨浩笑着说，是啊，有时爸爸在开玩笑时也会跟我提这件事情。 杨浩带着全家的希望在少体校里下功苦练，逐渐显山露水，一路打到辽宁省队。谈起杨浩，辽宁队总教练岳金库非常自豪，他说杨浩不但扣球力量突出，技巧也比较好，心理素质有明显进步。虽然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却很好地发挥了自己应有的水平。从目前情况看，杨浩走向成熟了。杨浩的心中有一个未圆的梦，他深深埋藏着。有人为杨浩解梦，认为这次世界杯给杨浩积累了宝贵经验，已经立大阵而不怕战了。他的未圆之梦，就是在2004年再夺一个冠军。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教练得意弟子大写意，刘亚楠。刘亚楠的场上号码是4号，有人说他是中国队的闪电杀手。中国队要实施快变战术，关键的杀手锏就是配套成龙的快攻体系，包括了贝飞和贝快。刘亚楠的专项任务之一就是这两项主业。陈忠和教练以响鼓重锤敲式的训练，要求刘亚楠要在对手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就必须痛下杀手，一剑封喉。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以后，为了迎接自己的英雄女儿，刘亚楠的母亲和表姐特意从辽宁赶到了首都机场，将所有的母爱亲情都凝聚在深深的拥抱之中。刘亚楠身高1.86米，他经常说，要不是打排球，我就当模特了，因为我很爱臭美，我最喜欢穿旗袍或晚礼服。朋友们都说我不当模特真是可惜了。我是大连人，大连是一个非常注重时装的城市，所以我总能买到中意的服装。此话不假，只要看看刘亚楠的个人影集就知道，他收藏了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机甲厚厚的个人写真。同时他还学习过设计服装，迷恋过线条如何组合，套装如何搭配，色彩如何调和等等。如果不信，你只要和他一起聊时装和模特，刘亚楠准能兴奋起来，和你侃上好一阵子。圈内人都说刘亚楠为人机灵，聪颖细腻，打球很鬼。行家评论说，刘亚楠扣球线路多变，拦网出色，发球有特点，防守到位，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优秀副攻手。小学时，父母让他学习的是羽毛球，也许是羽毛球训练时较为单调，不如排球人多势众。刘亚楠自己提出想打排球，因为他喜欢人气旺的集体项目。羽毛球的步伐手法与排球有近似之处，所以刘亚楠改换门庭非常顺利，他从此一路长进，最后打进了省队。刚到辽宁青年队时，刘亚楠个子不算高，他怕身高达不到省队挑选队员要求，就在量身高时故意的颠了一下脚。于是至今还有这种说法，说刘亚楠是混进辽宁队的。刘亚楠先练过二传手的位置，由于手上功夫一般，与教练要求差距较远，后来又改打接应二传位置，还是不大顺利，最后走了一大圈才定位在副攻手的位置。刘亚楠打球凭巧劲儿取胜，他扣球并不猛，但是四两拨千斤的速度特点很突出。看刘亚楠打球，人们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因为他爱动脑子，线路多变， 背飞和背快，迅速巧妙，扣得利索过瘾。在中国队初见时，刘亚楠与队友一起经受了几番艰苦的考验。此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牢牢地占据了国家队主力副攻手的位置。他曾说，挫折总能磨练人的意志，逆境让人懂得如何去思考。在2003年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刘亚楠是队中表现最稳定的球员之一。他在场上不仅能够丰富球队快速多变的打法，而且他一传、防守、发球很稳定。尤其在与波兰队比赛中，快攻令身材高大的波兰队球员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平常生活中，刘亚楠十分细心，中国队乘飞机时清点行李的重任经常落在他的身上。有空时，他还会坐下来摆弄十字绣。由于从小打球，刘亚楠的手掌很大，但是他粗中有细，居然女红了得，绣得一手好花。刘亚楠在恋爱方面也是大大方方的，他从来不隐瞒自己心仪的男排帅哥，身高2米的中国男排主力队员王海川。王海川曾被称为中国男排大帅哥，他与长相秀气、身材修长的刘亚楠十分般配，据说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而且恋爱多年。和刘亚楠相处时间长了，还会发现他其实还很幽默，常常会随意说出一些出其不意的逗乐段子。只要刘亚楠心血来潮，他还可以表演模仿秀，说出一连串的世界语言，如日文的你好，英文的见到你很高兴，韩文的再见，甚至还有西班牙文的希望再见到你等等。刘亚楠虽然会嘻嘻哈哈的开玩笑，但是他把集体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他常表示，个人得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球队能够取得胜利。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教练的得意弟子大写真，周苏红。浙江省的长兴县地处三省交界，是排坛美女周苏红的故乡。周苏红出生在一个普通船工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常年跑船运的泊船员工。小时候，小苏红随父母常年生活在船上，后来弟弟出生了，苏红才登陆回到了岸上，负责照顾爷爷和年幼的弟弟。所以有人说周苏红的网上平衡感很好，可能是因为在船上生活过。1990年，县少体校教练李海清挑选体育苗子，一眼就相中了12岁的周苏红。这位船工女儿不仅腿长手长，而且充满灵气。李海清回忆说，周苏红是个乖乖女，她放学以后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训练室外的台阶上，等候我来训练。几年以后，身高1米82的周苏红从县少体校升入省少体校，后来又进入省青年队。就在这一段时期，周苏红得到一个绰号，大炮。那是在一堂训练课中，周苏红跳发球时失手，发力过猛，球飞过全场，一直打到对面墙上。教练笑着揶揄道，你这哪里是在发球啊，分明是在开大炮嘛。后来周苏红的往前大炮练成了，杀伤力强，背飞、交叉、后攻也都颇有威力。进入国家队后，绰号大炮变成了泡泡，因为他面孔白，脸长得圆，同时打球干脆迅猛， 队友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泡泡。苏红是技术型选手，上阵心理素质特别好，无论训练或比赛都是稳定发挥，少有走样。周苏红身材苗条挺拔，细腻轻快，浑身上下匀称，配上白白净净的圆脸，秀美动人，就像吹开的泡泡糖一样。人们常说美女傲世，其实泡泡生性开朗大方，她不但对球迷好，而且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世界冠军主力队员的荣誉和名气并没有让周苏红忘记曾经帮助过她的人。在世界杯赛夺冠以后，家乡人民奖给周苏红30,000元奖金，她当场说，我要把这笔钱送给我的启蒙教练李海清。我能够有今天的成功，要感谢许多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首先就是我的启蒙教练，没有李教练，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周苏红此举实在叫人感动，钱是小事，心灵照人。周苏红原来体质并不是很好，小时候还出现过贫血症状。周苏红曾经入选国家沙滩排球队，这种磨练也是一种升华。沙滩排球要求球员的移动范围更广，对综合技术能力要求更高，而且沙地上的奔跑跳跃总是拖泥带水的，练久了回到木板地简直会飞起来。可以说周苏红的球场适应性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在陈忠和的指导下，周苏红走上了接应二传手的位置，被打造成为全队润滑剂的角色。他的球风洒脱泼辣，在场上总有耗不尽的能量，为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周苏红坦言，赛前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拿到冠军，当时确实让我们很兴奋，现在他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必须从头起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备战2004年雅典奥运会。奥运会竞争激烈程度更强，对我们要求更高，我们只有更加刻苦的训练才能打好奥运会的比赛。这个江南靓妹闲着时听听歌曲，读读小说，享受一下茶吧的情调。周苏红嗓门也不错，她平常爱唱歌，唱的是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她非常喜欢，有空就开唱。有周苏红在，到处就都是欢笑。看周苏红训练比赛是一种享受，她动作轻快自如，犹如一把网上尖刀，奔走如飞。不但前排战术球扣得利落，而且后排进攻同样下手干净。对于今后打算，周苏红说，能代表中国女排出战奥运会，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得的拼搏机会，我要用最完美的努力和表现来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王丽娜是中国队的主攻手之一，她的绰号叫做大鸟。王丽娜曾经参加过2次奥运会，但是遗憾的是留下的全都是失败的滋味。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陈忠和的故事，也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之后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